奉至恩至慈的真主之名，尽赛覆辙以使你们疏忽，直到你们去游坟地。真的，你们将来就知道了。真的，你们将来就知道了。真的，假若你们有真知勺见，你们必不疏忽，你们必定看见火狱，然后你们必亲眼看见它。在那日，你们必在为恩泽而被受审问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